好快乐。 林柏希、周兆祥、黄奕彤。 喂，8:08啊，翻嚟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咁啊，而家12度啫，相对湿度有73%。星期一咧就有周兆祥嚟到。咁啊，即系我想问啊，祥哥， 系 咁冻咧，咁即系而家朝早起身咧咁冻咧，有咩办法？其实即系当然啦，我哋可以开个咩暖风机啊咁样啦。但喺你角度，点样保暖系最好嘅咧？ 嗱，屋企咧吓，梗系啊唔好咁冻啦，因为喺屋企如果系冻得咧，又会冷亲人啦，同埋都唔舒服噶。系嘛，咁有一种咧，我觉得系好环保、好健康，亦都系好简单嘅保暖方法。想唔想知咧？ 知想知。 嗱，我哋就一冻咧就做嘅，咁啊，即系推荐大家做啦。点咧？你屋企实有一样嘢嘅，叫电饭煲嘛？ 有 有。 但系有冇分边啲先？系旧式嗰啲啊，定系嗰啲咩西施煲啊？ 都冇所谓噶，都冇所谓吓。嗱，暖炉有乜唔好咧？暖炉好干啊， 系 啱唔啱先？ 绝对系。 同埋暖炉咧，另外一样就好嘥钱啊，好唔环保噶，因为用电用得好劲噶嘛， 冇错， 系嘛？ 讲真，发电发动嘅都系嘥钱噶，都嘥电噶。 咁咧，而家有个好啲嘅方法， 电饭煲点搞？ 电饭煲嗱，咁啊，你搵个电饭煲啦，咁你加啲水落去啦。如果你想快啲咧，就预先煲热啲水先，先用个普通水煲啦， 火煲就 系啦。咁啊，好快咪煲热咗佢啦，倒落电饭煲度，嗱，你倒一半到，一半满到，咁啊，继续煲佢，好似煲汤咁，咁啊，成间屋暖晒。系咁有蒸汽，成间屋都有蒸汽啦。 哦，即系开住个盖， 唔使开住盖，冚住佢。 系啊，你煲饭嘅时候都会有蒸汽出嚟。 系喎， 佢咪喺入边煲水啫嘛。 好啦，嗱咁啊，一举几得噶。 系 嗱，点解咧？其实电饭煲用电咧，相对于电暖炉嚟讲咧，或者你咩暖风机咧，电饭煲系悭好多嘅。 O K， 即系用电量低啲嘅， 低好多，同埋佢会熄下、开下、熄下咁噶嘛，系嘛？佢够热，佢就熄噶啦嘛。 keep warm 恒温啊嘛。 系啦，咁系有几个额外嘅好处。就附加值啦。第一咧，我就会摆啲嘢落去嘅。 系 摆咩咧？嗱，最近咪好多人食金嘅，你有冇食金先？桔啊嗰啲啦吓，橙皮啦，摆落去。嗱，橙皮、碌柚皮、金皮、桔皮， 系 或者系啲桔叶啊，譬如啊柠檬叶啊嗰啲柠檬皮，摆落去咧，好正。 有咩作用啊？ 咪香薰咯。 哦， 成间房啦，即系你而家讲紧咧， 天然香薰啊， 就系煲紧橙皮汤。 系， 就系咁简单，一路咁不断咁样煲。记住要小心个干水，干水都唔会火烛嘅，因为佢自动会熄嘅。 我想问下祥哥，因为个电饭煲通常有两功能嘅，一个就系叫煮饭煲啦。另一个就叫 煮粥锅啦， 煮粥或者系即系保暖嘅，咁就可能有两三个功能啦。喺边个功能咧？应该 通常我都系煮饭， 正常正常。 但我未用过煮粥嘅功能，我几个 通常另外仲有个保暖噶嘛，保暖功能噶嘛，即系你个饭煮熟咗就会自己跳去嘅，保暖唔得 啊，你只管煲饭得噶啦。咁嗱，你想象下系咪好劲先？ 几好喎！ 如果系边一位咧， 其实香薰机咁 样，感冒啊、鼻塞啊咁啱晒啦，因为咪通鼻咯吓。我哋好多时咧，你唔掂咧，都叫你闻香薰噶嘛。 系啊系啊， 你咪成间系闻紧香薰咯。 咦系嗱，我因为我有买嗰啲香薰机，同埋嗰啲喷湿机，其实真系唔平噶。嗰啲香薰机咧，喐下都500-600啦。佢买电饭煲好过， 咪废咪利用啦。你啲金皮都抌噶啦嘛。啊，仲有，其实咧，煲呢啲头先我讲嘅咩碌柚皮啊、金皮啊、桔皮啊、柠檬皮啊嗰啲咧吓，本来系抌噶嘛。 系 嗱，呢一啲咧系即系从健康角度嚟讲咧，系非常之正，系保健嘅，令到成个人精神状嘅，想象下知啦吓。咁咧，仲有一样好处就系咧，嗱，煲完之后咧，如果有啲汤咧吓，唔好嘥咗佢， 饮咗佢啊。 饮又得啦，不过咧就要嚟洗碗好正。 我洗碗 洗肥腻啊，你嗰啲灶头咧吓，有时候好多肥腻嘅嘢啊，咁佢你又变咗啲浓汤啦嘛， 系 或者浓茶咁样嘛，就系啦，咪系咁啊。 估唔到你有呢一只，真系好嘢。 唔系，我都系觉得呢个好实用， 非常实用吓。 即系与其嘥钱买一个啊，唔好话嘥钱啦，费事倒人即系倒人米啦。与其买一个香薰机，我不如买多个电饭煲， 系咯， 起码又实用。 使买多个，本身已经有咯。 唔系咁，我惊有人朝早煮饭。咁即系一边煮饭一边学 ，OK 喎，啊呢个好好保暖方法啦。 阿祥哥发明冇专利嘅，我用咗两年噶啦吓，咁大家去推广下，翻嚟又讲下。嗱，仲有啲人未睇室咪好寒凉嘅， 系， 有计，你搵姜咯。 擺水落去，擺兩片薑落去，咁樣呢好正。如果你想殺菌呢，你頂得順嘅呢，就擺咗粒蒜頭落去。 嘩好臭喎、 啊啊。有啲人又有鍾意喎。 有啲人鍾意嘅。 係呀吓，咁呢個殺菌好正。 但即係如果擺金呀、擺橙皮嗰啲呢，就即係令到大家即係精神啲啦。擺蒜頭呢就殺菌啦。將佢擺咩 肉薑薑。肉桂啦、胡椒啦。好多啲嘢呢啲香料嗰啲好多啊，花椒八果得㗎。你嗰种味， 嗰个味好犀利喎，花椒白 咁多嘛，肉桂好正， 肉桂有咩用啊？如果 肉桂就驱寒啊嘛，即系好多人咪寒凉嘅，又话手边脚冷啊咁样啦，同埋系醒脑噶，系补脑噶呢啲吓，含 不过长哥咁啊，有啲人咧好中意即系香薰咧，因为佢嗰啲味道，譬如你话系咩薰衣草啊嗰啲咧，咁因为佢觉得啊几香。 咁呢得唔得？我哋可唔可以抌啲薰衣草？ 得噶， 得嘅， 得， 即系一样煲薰衣草水， 薰衣草茶咯吓。 咁但係嗰個電飯煲夜晚仲可以煲飯㗎係咪？ 可以嘛，即係 洗洗佢囉。 係啦，冇問題。但係你薰衣草呢直情係飲啦，一路煲一路飲囉。 我得，其實薰衣草其實有咩好處？其實我唔係好識呢個喎。 咁我要慢慢研究下。不過呢薰衣草有一樣呢就係非常之鎮靜作用嘅。即係話呢我成日都係個位咁多嘢諗啊，搵唔到啊，或者係興奮過度啊嗰啲呢就啱啦。就唔啱抑鬱嘅人嘅。 哦，明白， 反而唔啱， 即系凌晨安睡， 冇错， 但就唔系令你即系如果本身唔开心 depression 咧，就唔好再呢个啦。 好，咁啊，第日搵一日又讲香薰啦。 喂，好喎， 长知识。 起码今日大家如果真系冻嘅话，特别即系如果啲哥哥姐姐咧又冇话乱用食，成个电饭煲攞出厅度，闩晒个窗口，咁然之后就慢慢整啦。好啦，今日咧除咗讲煮，即系用电饭煲咧，大家要食饭啦。食饭咧，如果屋企食咧，其实就健康啲嘅。通常俾人咁嘅话，因为自己煮咧就自己。可以控制出面食呢有好多味精。嗱我先问一问阿长哥先。出面食饭呢其实系咪即系代表住真系有好多味精㗎呢、 啊、我问你啊，今朝食咗味精未？ 今朝未食早餐。 今朝味精。阿妈煮㗎喎应该冇味精今朝。 系咪好啦另一个问题啦。系咪阿妈煮嘅就一定冇味精先。 咁就听埋喽。嗱你未有边位有味精反应㗎啦。 冇。 我反应嘅定义就系呢个个食都冇事㗎但你食呢就嘩你就係你知有日日 我冇但係我以前喺十几年前做朝早节目嘅时候我同阿詹叔合作嘅阿黄詹。咁阿詹叔就係典型最 typical 呢味精有反应嘅人嚟嘅。所以我嗰时候成日讲笑㗎嘛。咁成日话啦我哋呢啲有冇味精呀喂叫詹叔嚟拆嚟拆啦。詹叔好快有反应㗎即刻有反应嘅。咁所以佢就成日讲嗱我哋约食饭咁约喺某一间好出名好贵嘅食肆食。咁我叔叔話啊詹叔你梗係啦你成日會有錢食一啲。佢話唔係因為又冇錢食呢間佢話係因為呢間無味精我冇敏感所以呢佢就可以食。所以我認識嘅人當中呢味精最敏感嘅應該係詹叔。 你話即係冇味精啊冇味精都有味精㗎。係 咪多定少嘅分別啊。 咁味精係乜嚟嘅呢先講即係味精嘅反應先啦。你知唔知味精症候群係咩點樣反應 味精症候群。 係啦。 其實口乾已經係㗎喇喇。 係呀。 口乾。 咁呢就係我即係好多時候大型嘅聚會啦。咁我問邊個有味精反應通常我嘅比例呢都係十個有一個。 係。 如果當場有五十人呢就有五位舉手嘅。 係。 嗱咁我恭喜佢哋。有反應係好事冇反應呢證明你好殘。即係你個身體呢已經呢咁鬼毒嘅嘢呢都一早已經係保護咗自己。就係你可以你好多嘢唔掂啊。 哎死我真係冇反應我諗喎。 冇都冇。 喎啲老外呀即係啲外國人呢就通常係反應好大㗎喎。 係。 食少少呢佢哋就嘩頂唔順。死過人㗎喎應該會講。即係咁樣囉。但係我哋東南亞呢啲人呢又好似百毒不侵係咪 香港人好似真係比較少 喎。自細食大。 係呀。根深蒂固 系啦，而家咁就讲下味精嘅症候啦吓，咁咧就通常咧空肚嘅时候就系比较容易有反应嘅，咁啊好啦，好容易理解啦，系咪？就通常要食咗两克味精先至有反应嘅， 两克 有几多咧？嗱一个汤匙咧 ，teaspoon 系啦，大嗰啲汤匙就有六。 六克 即系咧，即系你其实都好多嘅两克系好多。 哇！但两克其实咧，用即系煮餸咧，撒落去就唔觉噶啦。 系咯系咯。但系如果你睇啲后镬你如果去酒楼睇人哋炒面啦， 吓，佢就咁滗落去噶。 系 啊，我就系话佢就系即系查咁样啊嘛。 咁样嗰度又唔知几多克噶啦吓。咁、 okay. 啊，你估男人反应多，女人反应多？ 女人， 女人中咗吓。咁、啊、咧就通常咧射咗鼻尖之后15分钟开始嘅，即系唔系即刻一分钟开始，十分钟开始，就一两小时后咧就消失。 OK， 嗱咁啊，通常症状咧，其实你问一下嗰啲人就知噶。第一咧就是面部充血，个面咧热辣辣啊，或者好似烧咁嘅样啊， 轻轻嘅 啊，咁啊嗰条脷咧就系会有肿胀啊咁嘅样咯，就会觉得紧张嘅，心跳反常啦，加速啦，觉得头晕啦，头痛啦，就条颈硬硬地啦，肌肉收缩啦，作呕啦，失眠啦，肠胃不适啦咁样吓。 咦，咁但系有时我有，其实会唔会系反应咧？ 系 咯， 系有噶。其实我哋吓，不过你又唔多觉吓、下次你故意。食多少少睇下咪知咯， 但餐餐都有味精噶啦，其实出去食饭。 一阵讲吓，咁咧就仲有痛啦，颈痛、手臂痛、胸痛，仲有麻木啊、上肢酸软，仲有情绪低落。就如果有哮喘啊恶化，咁、啊你咳开咧就咳得好劲，咁、咯。呢就系所谓味精症候啦。咁啊， 系咁当时阿詹叔咧，佢有啲咩反应啊？ 我讲嗰啲咯， 唔系佢直头佢知啊，所以佢同我食唔会食噶啦。即系我识佢时候已经知道自己系味精症候群，咁佢仲点会专登去试味精啫？系咯。 好啦，咁啊讲下味精系乜嚟先啦。咁咧，其实咧过去几百年咧。中国好多嘅妇女咧，都中意用一啲海带啊、紫菜啊嗰啲咁咧，就系、是、煲咗啲汤，就变咗做汤底嘅，即系以为调味啦吓。咁咧，佢用啲好浓嘅汤底咧吓，上汤咁样样咧，到煮餸嘅时候加啲落去，咁咧啲味道咧就好浓郁。 咁又冇事啊， 你觉得好甜啦， 天然吓海带啊， 系讲紧海藻啊嗰啲啦，系咪？咁咧喺1908年咧，嗱味精而家咧就系100几年历史啦。 系， 因为1908年咧，东京大学教授咧就系有一位叫池田曲苗博士啦，就研究发现咧，系搵啲海草里边就提炼一啲嘢出嚟咧，吓叫谷氨酸。 谷氨酸 就系呢啲食物点解咁鲜味咧？就系呢个秘密啦。 哦， 咁啦，其实真系抽到呢个化学物质出嚟， 净系抽谷氨酸出嚟。 系啦，系啦，即系成一粒粒，好似结晶体咁。而家我哋其他都味精嗰啲嘢啦。咁咧就系而家嘅味精啦。咁啊，啲人即刻攞去赚钱啦吓。咁咧就跟住就系通街都有啦咁样。而家全世界咧就系有几多味精出产啊？好难计啊，估计接。近1000万吨， 1000万吨 哇！咁香港人都食咗好多好多吓，咁啊味精嘅化学名称咧就叫谷氨酸钠，咁啦，咁啦，凡系你系睇到有 label 嗰、那个 谷氨酸钠 个标签嗰度写住 E634嘅嗰个六字头嗰啲咧就系调味嘅、E 即系嗰啲咩食物添加剂嘅符号啦吓，咁咧就叫 monosodium glutamate， 英文咧就叫 MSG。咁呢就係谷氨酸盐嘅一种嚟嘅。咁其实呢天然嘅嘢好多味精㗎喎。母乳即係媽咪啲奶都有味精嘅。芝士、番茄就係、是、蘑菇即係粟米青豆。都有， 系咪因为佢天然本身都啲成分喺里边啊？ 有噶啦，系、哦、啦，所以咧就阿妈咪啲奶咁好味，牛奶有嘅，芝士有嘅， 系 嗰啲你觉得点解番茄芝士有啲咁好味嘅咧？甚至系粟米啊咁样咧，就有味精嘅。 但系嗰啲系天然噶嘛？ 系啦，佢系天然噶咯吓。 OK， 咁所以而家我哋人做嗰啲都好天然噶。咁而家我哋啲味精用咩提炼出嚟嘅咧吓？嗱，你讲冇人知吓，我哋都唔系好清楚，睇下你买边种牌子啦吓，系木薯啦，甚至系蔗糖啦，嗱、咁你话呢啲嘢真系超天然噶嘛，系咪？系冇问题噶嘛，但系有问题啦，依家就会讲啦， 一阵间我哋讲个翻嚟讲啦，即系最近我哋有啲就即系好似我印象当味精就即系审出嚟嗰啲啦， 系咯， 咁你话俾天然食物里边 都有、 咁但系究竟即系有益啊，冇益啦，定系点咧？一阵翻嚟再同阿周兆祥请教啩。 原来生活好快乐。林柏希、周兆祥、黄奕彤。 室外温度12度啊，相对湿度咧就系74%。头先我哋广告之前咧就听咗周兆祥讲啦，问味精嘅典故啦，点样出现咧？喺我印象当中咧，因为我系属于70、80年代开始成长嘅人咧，嗰时候个 promotion 好犀利噶，即系啲味精嘅品牌咧，觉得要煮饭咧要落过几下味精落去咧，先叫做好味道啊成咁样。咁啊，我而家知道啦，好多人都话味精系冇益嘅，但我就冇谂过咧，原来味精嘅元素咧，其实好多天然食物里边，头先周兆祥讲。 人奶啦、牛奶啦、芝士啦、冬菇啦、番茄都有喺里边嘅。好啦，咁究竟我哋而家讲紧嘅味精，譬如今集讲啦，系天然食物里边嘅味精啦，我哋人工合成嘅味精啦，定系其实大家对身体都有唔同嘅影响嘅咧？ 唔系啦，头先你话而家我哋都知道啊，嗱、其实而家我哋都未知道，嗰阵时大家都唔知道啊。如果唔系阿长哥哋搞咗一啊喺29年前。做咗一啲嘢呢，而家大家都未知道啊，嗱我唔讲你你唔信你查返历史啊，喺30-40年前呢，我哋伟大祖国中央嘅卫生部呢係坚持味精係补脑嘅。我要食多啲味精， 我记得 系啦， 我记得 系啊， 我记得， 唔好话阿长哥乱噏吓。咁啊，俾两个证据你啊。30年前，你去翻去内地，嗱嗰阵时我翻过啦，饮例汤啊，即系普通你街边啊或者咩啦吓，就5毫子一碗大一大碗例汤， 系 例汤加味精咧，1元。 哦，加味精1元添， 系啦，佢就摆一碗一 碗嘅， 即系味精喺度，就俾你滗， 因为当补汤啊嘛， 当补汤，咁咪要 double 咁贵。 嗱， 仲有咧喺台湾仲你觉得夸张好笑啦吓，就系人哋结婚咧个贺礼咧吓，咁啊唔系好似而家咁嘅样封利是， 唔系送味精系嘛， 就系送味精，送1公斤味精，一公斤咧就系厚礼啦，如果半公斤咧就系即系一般啦吓。 唔系啊，我同你唔好笑啊，你知唔知我即系我细个嗰时候咧，屋企因为我屋企又唔算话好有钱，系你知唔知系有钱啲嘅人咧，先会有支味精摆喺雪柜啊或者升，记唔记得红红 系啊。 而家先唔系咁讲咋， 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大家都 宣传策略好好， 都觉得佢系忠嘅，唔系奸嘅，系我哋呢啲咁乞人憎嘅人咧，先至话喂呢啲有问题嘅、哦。 其实奸在咩先？ 好啦嗱，咁一阵要逐样讲， 系系系系，一波波嚟，系今日我哋 即系所以大家要听咯吓。咁以前大家全香港嘅人，因为信埋嗰啲咁嘅推广啦、宣传啦，同埋大家都潮流都兴吓，甚至中央政府都话。冇路咯，咁咪食咯。 我经历过呢个年代，所以我完全明白。 系啊，我唔讲而家真系啲人唔信噶。咁咧就喺1968年咧吓，就美国有一位华籍嘅医生郭浩文咧吓，就喺一间中国餐馆度食嘢咯。食完之后咧，全身麻醉，白痹吓、就一路觉得好唔掂，心跳加速啊，软成个人软晒啊，咁有2个钟头啊，唔知做乜咁样。咁呢位医生咧觉得好有问题，咁咧就发现咧。於是佢就公布呢件事啦，话俾人听啦。哇，好多人有反应，头先外籍嘅朋友就系啊，我哋都唔敢去中国餐馆食嘢啦。佢哋叫呢个做 Chinese Restaurant Syndrome，中国餐馆症候症，即系话咧去亲食唐菜系靓嘢。 但嗰时候佢未知道系关味精事嘅， 味精事啊，唔、知啊吓。咁、咧就系啦，整下整下，但佢就发现啦，系嗰啲嘢咧咁样吓。原来喺东方社会咧，即系嗰阵时咧，日本、南韩、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咧，已经好普遍噶啦。就喺北美洲比较少啦，欧洲好少人用嘅嗰阵时吓，而家唔系啊。咁咧就于是咧，佢就周围去提人哋啦，喂，你小心呢样嘢，呢样叫味精啊 ，MSC 啊咁样。喺5年之后咧，喺1973年咧，就世界卫生组织就系关注咗呢件事，就佢经过好多嘅研究咧、就话好啦，我而家定一个上限，成年人咧每一日咧。当然计你嘅体重啦，比例啦，一般咧就系最多食6克咧。头先我讲咗啦，就系 1 teaspoon咁样啦， 一个茶匙，咁啦，好啦，咁咧就一般人咧就食咗1.5克咧，即系1/4嘅，就会即刻有好大嘅反应啦，咁样啊，好啦，咁于是大家又都有指引啦，同埋指引就话咧，有啲小朋友一定唔好食，幼童唔好食，孕妇唔好食，咁样，于是我哋就研究啦，喂，味精究竟有几安全先，有几毒先吓，咁咧就好多人跟住去研究啦。其实咧，而家我哋食落肚咁多嘅化学添加剂啊，喺前几排长哥都讲过啦，我哋而家食紧5-6千种人工做嘅化学添加剂落肚嘅，有染料啦，有啲系调味噶啦，有啲系染色嘅防腐啦，咁样 即系E6几嗰啲系嘛？ 系啦，E10几啊，E3几啊嗰啲。嗱，其中一样最俾人哋研究得多嘅咧就系味精啦，因为咁多人指住佢 冲着而嚟啦，系吓。 咁啊，研究咗咁多。都未有结论喎，究竟其实味精有几毒呢吓？咁而家咧就有好多嘅报告啦，譬如咧有啲研究咧就系话咧， 未知影响发育嘅， 你 搵啲鸡仔啊，搵啲老鼠啊，兔仔啊咁样研究啦，咁咧就佢又发育得唔掂咯，即系奀咗啦，同埋咧个脑部啊又唔掂啦，同埋咧好多系黐肥啦，即系肥胖症啊，咁。样啊，总之啲器官嘅比例又唔啱啊，咁样 即系好明显就系、是、即系嗱，当然 影响发育。 N 年前就讲紧话对补脑啦，大家睇翻最新嘅研究咧，总之整体对身体都系差嘅， 仲有好多问题啊。 喂，咁我哋一阵间真系要继续讲落去，同埋我继续要问，即系当住阿长哥要问咧，天然物质里边有微晶，咁我哋又一审落去一支支嗰啲咁又系微晶，咁点样衡量点成咧？一阵翻嚟再问阿周少祥先。 原来生活好快乐。林柏希、周小祥、黄奕彤， 好8点35分，逢星期一8点至9点我们特别关注环保生活啦，或者健康的飲食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他在嘛，他是周小祥。早晨 哥。早晨。 就讲回味精先。咁之前讲到味精呢，其实都几夸张。同埋最惨呢，就是味精呢不是就是我在心里面想那样，我一支支沈落去煮饭的味精人造咁样。原来在天然物质里面呢，天然食物呢都有好多味精成分在里面㗎。 咁讲啦，天然食物嗰啲叫谷氨酸钠。 嗰 个系咪等于味精呢？应该系讲啦。 好啊。 咁讲埋而家啲人做嘅研究先啦。咁佢哋将你买到啲味精咧吓，咪打落啲老鼠仔啊、鸡啊、马骝啊嗰啲啦，就发现咧，头先讲咗发育有问题啦，就系会导致只眼有问题嘅，即系视网膜啊咩咁样吓，就系视力会衰退啊，咁样有啲又盲咗啊咁样吓，就系总之系对个视网膜系唔掂嘅。另外咧，有啲又食咗会呕啦，打咗会呕。好啦，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呢一样嘢呢，就是我觉得是非常之严重的。因为香港人食盐呢已经超标啦，大家都知㗎啦。高血压最忌是盐㗎嘛。是吗？唔好唔记得啦，味精是谷氨酸钠。 有个钠字 嘛。就是个钠盐，两个都是 sodium salt。哇，咁你如果是已经是食咗好多咸嘢，再加埋味精呢，咁就超标推得好犀利。等于食多咗好多。 其实呢，我问呢个额外问题啦，食得盐太多或者即系嗰啲嘅味精咧，饮翻啲水，沟翻淡，大捋翻佢得唔得？ 得唔得啦？唔掂咯，都系唔掂噶。 即系落咗肚啦，落咗肚啦。 咁迟啲我系讲饮水啦。点解会系话会你需要饮咁多水咧？嗱，仲有味精咧就影响生殖能力，即系生唔到仔啊，同埋生出嚟嗰啲畸形啊，遗传好多问题啊，咁亦讲唔晒啦。我读出嚟咧就读到今晚噶啦吓。 哇！但系好吓人，讲真。 仲有智力啦，就令到你低 B 啦，同埋即系神经。细胞啊，坏死啊，咁样吓。 呢样嘢好 越食得多咧，就系神经细胞就越唔掂啦，咁样吓。咁就 咁我有问题啦，我有问题。咁既然讲到咁毒啦，即系讲真，即系如果咁毒嘅话，点解唔禁咗佢咧？ 系啦，仲讲埋先，未经心脏病有发心脏病啦，本来已经唔掂嘅吓，突然间就 高血压啊 死人啦嗰啲啦，咁啊癌症啦，就系诱发好一种癌症嘅。 系 咁啊，亦都系咧，又是哮喘啊，哮喘死。几个人噶，即系本来佢已经哮喘噶，一食啲味精落去咧，就爆发， 严重咗， 就死咗， 系咯。 好啦，嗱，你而家讲咗咁多啦，就系、是、喂，咁仲唔禁咗佢？ 系咯，定系因为冇单一，即系譬如而家系咪科学界都未有一个一致嘅研究，定系点样咧？ 嗱，呢一个咧就讲落去又系好复杂噶，就系、是、我哋要研究。毒物呢啲嘢有幾毒啊，就有一個 toxicology, 同埋學嘛。同埋學有一樣好矛盾嘅就係呢，剛才我講你點證明佢有毒先，咁你咪要搵啲老鼠啊、雞仔啊、馬騮啊，你唔可以搵個人去做㗎嘛，暫時下係咪先下。咁呢，但係呢你又有得拗啦，如果隻雞仔死咗，你就話隻雞死咗唔係等人死咗嘛。咁事實上係㗎喎，呢種老鼠譬如食味精係好大反應嘅，第二種老鼠又冇反應㗎喎，同時老鼠呢就有啲有反應，有啲冇反應。 咁唔一致啦。 咁你信边个咧？ 即系佢唔系一种，譬如毒药咁砒霜，只只老鼠食都会死嘅。 长哥成日都话咧，就算系咁咧，都系公仔又系佢赢，自由佢赢嘅。点解咧？嗱，如果死鬼晒咧，吓佢就话，即系人同老鼠唔同嘛。如果佢唔死咧，就话嗱，老鼠都唔死咯。咁我系食啊，因为 咁即系话你一日咧，我哋唔揾一个真人测试或者成咁，一日唔会有一个 就算真人测试，佢都发现咧，白种人又反应咁，黄种人反应咁咁之类，同埋有啲人高血压反应咁，你点知 反应唔一样？ 长哥 嗰 阵时咧读即系chemistry 嘅时候咧，今日有读过即系毒药啦吓，即系 poison 啦。咁嗰时 poison 嘅定义，即系毒药定义咧，喂，睇下佢喺乜嘢情况之下。 即係喺佢嘅濃度啊， 你永遠都係講劑量，係 啦，劑量啊咁樣嘅喎。 咁即係食飯都食死人㗎，飲水飲死人㗎，個劑量 多啫嘛。 咁所以咧就係佢有 LD 50啦 ，LD 50叫做 level dosage， 即係食幾多咧？就會死咗一半 50%， 即係呢譬如呢樣嘢你食咁多呢就有 50% 死咗，咁計嗰個量呢就係咁計。好啦，而家講返味精嗰度啦，咁點解會大家關注味精呢？啱啱30年前就係夏天呢，今年30年紀念啦，30周年啦，就係、是、國際之間呢就有一個全球反味精運動、就由泰國一個團體搞起嘅，咁14個國家呢、一齊呢就係、是、簽住一個呢，就大家唔好食咁多味精啦，呢件事係危險嘅咁、樣之類啦。 包唔包括香港 直到阿長哥加入，咁咧我同埋另外一班有幾位朋友咧，嗰時係長春社，我係佢嘅執委啦。我哋就喺香港29年前嘅今天咧，就搞咗一個反味精運動，就全香港你想象唔到嗱，你講覺得好誇張啦。我而家俾你睇嗰陣時呢啲剪報啊，就係全香港嘅媒體啊，有三個禮拜 是 全部日日講，個個節目都講，由朝講到晚。 唔係嗰時咪開始，我哋知道啊，味精冇益啊，成咁樣 咯，係啊，係啊，咁就係嗰陣時搞出嚟嘅。 OK， 跟住消委會就做咗研究啦。好啦，咁我問你啦，而家你上茶樓，你估食到邊樣嘢最多味精？ 茶樓啊，睇下先，一定係最野味嘅。 你估啊？哇！你咁你唔知嘅喎，即係我哋要統計啦。 長哥，焗俾我 快啲講你聽啦。 燒賣。 招牌排第二，第一咧系山竹牛肉，护角鱼翅饺， 好中意食啊！你咁大声， 呢个系 top three 吓，最 即系山竹牛肉、烧卖同埋咩？ 护角、护角、护角、护角、护角、鱼翅饺呢啲吓，跟住又到粉果、到春卷，咁啊虾饺同埋鸡扎咧都有啲，都唔少啦吓。牛肉肠粉，仲有其他肠粉嗰啲咧吓，又系唔少嘅， 即系全部都有啦。其实 就系嗰啲咯，全部都有。但系同埋咧，我唔講你真係唔信㗎喇，以前係落多好多㗎、自從我哋嗰次搞咗之後呢，就經過消委會就係又要畀啲咩指引呀咩之類呢，減少咗一半以上。 Okay， 就係嗰啲味乜乜呀嗰啲咁樣嘅賣得嚟呢，係喺香港係個撤銷率大跌㗎。 咁我想問一個問題啦，因為我喺電視上面呢我有見過嗰啲呢，即係牌子唔好講啦，咁但係統稱我哋叫雞粉㗎嘛。 係啦。 咁嗰啲其實又係唔係㗎呢？ 你問我話中毒囉。 中毒。 佢又溝咗第啲嘢呀咁樣啦。咁你有啲乜嘢路呢，一樽好似豉油嗰啲咁細細樽嗰啲，嗰陣時未 好興嘅， 佢喺餐廳台面都擺嗰啲啦，嗰啲就係超濃度嘅味精嚟嘅， 哇， 係啊，仲勁， 范振峰好鍾意喎，通知佢唔好點咁多， 係啊係啊，以前呢有好多屋企都擺嗰啲嘢， 有我屋企啲人，我爹哋好鍾意， 係囉，咪就係囉，嗰啲即係對於高血壓嗰啲好殺傷力。 咁但我想問啦，即係如果我好似 Hebe 話齋頭先，阿媽今朝煮嘅飯冇嘢啦，即係譬如我哋又唔落味精啊，剩啊，系唔系即系咁样就绝对？点解咧？ 点解？ 有咩陷阱喺当中 咧？29年前咧，我哋就推广啦，咁就请好多嘅食肆啦。嗱，你自愿啦，你声明话我哋 唔落味精， 咁我哋俾个贴招贴喺门口嗰度， 咁咪唔收支嘢咯？ 味精餐厅咁样啦，系嘛 ？Very good 啦，系嘛？但系咧，其实都有问题嘅。 咩问题咧？ 嗱，就系咧。佢话无添加味精啫，假定啊，佢唔作弊啦，佢唔偷鸡啦，佢真係唔买味精啦。嗱，佢又唔买鸡粉啦，佢可以话我呢啲唔味精嗰啲鸡粉嚟喎，我有啲系乜露嚟嘅。 我当两样都唔系咯，乜都唔摆啦， 都唔摆啦， 系啦，都唔摆啦。嗱，鱼露嗰啲好多味精嘅，咁算唔算先？仲有啦，嗱，你啲香肠啊，嗰啲乜嘢咩？而家嗰啲斋卤味、斋乜斋物啊，嗰啲素鸡素乜，佢离货嘅时候已经 做好晒，腌好晒。 咁佢话唔添加啫，都好啲。 即佢冇再添多啲啦。 我冇亲手 冇再加料啦。 但我咪买多啲嗰啲已经做鬼咁多味精嘅嘢，咪一样系好多味精，系咪先？我同你煲老火汤啊，今日嘅例汤唔加味精啫。咁我落啲嗰啲， 即啲原材料本身可能 有豉油啦。但豉油本来都有味精嘅，即系天然都有味精嘅发酵嘅过程里面。但系而家咧，佢一验就验到咧，有啲豉油咧就多人哋十倍嘅。咁嗰啲係夾硬落去嘅，即係天然就唔係天然自己合考出嚟嘅。咁你話嗱，我間餐廳唔用啦，其實你都食到味精㗎喎，我畀番茄你食，我畀芝士你食。 可能因為佢天然 有天然㗎公安酸鈉㗎嘛。咁你話點樣分呢？咁究竟人工自己提煉出嚟嘅嘢 同埋天然嘅嘢係爭幾遠呢，而家真係仲有排拗㗎喎。咁通常呢人工提煉出嚟好純嘅嘢呢一定多問題嘅。即係好似白糖同埋蔗糖咁咋嘛。如果食碌蔗喺度咬呢就冇事嘅。但係呢其實好簡單咋嘛。你諗下一罐可樂就有等於16尺長嘅竹蔗嘅糖喎。 係係。 你幾時先 蒸煉咁樣。 幾時先照到16 支蔗啊。 16尺長嘅蔗呢。同埋你照嘅時候你只係吸收佢一半都唔知有冇嘅糖。係咪先。即係你一下子一口氣就灌咗落肚16尺長嘅蔗呢梗有問題。 咁我想問啦，咁頭先你話呢即係谷氨酸鈉咁本身好多天然物質都有啦。味精呢就係提煉咗出嚟嘅谷氨酸鈉啦。咁如果我而家日日都係正常生活聽落去好 healthy 嘅喎，嗱我飲牛奶，跟住咧就我食番茄，我食芝士，仲有啲咩冬菇咁樣，咁樣我食天然食物而吸取啲谷氨酸鈉，又會唔會有頭先你所講我食味精所有嘅 effect 嘅咧？ 有冇喎？ 又點解咁得意咧？ 咁得意咧就因為個量咯，突然間你加咗好多啦，仲有其他嘅問題嘅，而家常都講埋。嗱你問我啦，味精最大嘅害處，佢最乞人憎。同埋最抵死係咩呢，就唔係話頭先我講嗰啲又會令人哋咩視網膜有咩事呀，嗰啲唔當佢係賣人 都好嚴重啦，嗰啲都 嗰啲係要食好多先係啦，同埋你可以拗嘅，你將啲味精打落去㗎隻老鼠嘅血管嗰度 同消化吸收 咁就兩件事嚟㗎嘛，所以有排拗嘅嗰啲係好啦，但係最殺傷力最大唔係呢一啲嗱喺兩方面。一方面呢，而家我哋食乜嘢嘢都係味精味，食雞冇雞味，食豬肉冇豬肉味，乜嘢都係千餸一味，就係、是、味就係、是、一種味道就係味精味。 啊將你呢句千餸一味。 而家事實上係搞成咁喎、你去普通嘅餐館食下嘢呀，咁人哋都話嚟食中國菜咁樣都係食味精味精嘛，佢哋話好食喎，佢哋唔知道係中咗計喎。 因為冇食過原本嘅。 係囉、我哋條脷呢俾佢麻木咗，尤其細路呢習慣你唔落味精又硬係話你唔好食。 冇辦法，你幾歲人仔嗱，唔計奶粉嘅年代或者人奶嘅年代，你一食嘢就已經有呢啲，佢唔覺唔覺噶嘛。 而家我哋呢一代咧，唔好意思啊，講發售後啊呢一啲咧，都唔知乜嘢叫真係天然味。佢哋自細就係、是、豬排又係嗰種味，牛排 味精醃大嘅啦，全部都 係味精醃大咯，就係、是、咁。嗱呢個係第一個問題，所以咧。以前呢啲媽咪要炒餸加唔同味道啊，個個有手勢，而家唔使乜鬼手勢啊，落啲師傅咪就係囉。 咪諗住屋企阿媽嗰啲唔使落㗎嘛。 而家啲餐廳興咩長哥你知唔知啊，有部機有部機器自己炒㗎，可以一式一樣係啊，有啲餐廳 人手嘅流程。 連鎖式嘅餐廳有部機器咁佢、自己入面 我再 炒佢有條嘅即係 formula 咁喎，點樣落幾多嘅份量嘅呢啲味精嘅調味料全部教好曬㗎啦。 最嚴重嘅咧，你話最大话系咩咧？就系、是、如果你以前咧，喺一般嘅社会啦，嗰啲嘢冇味就冇味啦。 系啊系啊， 咁你咪加啲味落去啦。嗱，你加啲猪肉，加啲牛肉，加啲鱼，加啲紫菜， 天然嘅物品系啊。 而家咧就系、是、咧，就落啲味精就得啦。 落啲味道，变咗 咧，俾啲所谓贫穷人家咧、以前咧就系、是、会饮牛肉汤，以前牛骨汤、以前就或者饮海带汤， 系系系。 而家就味精汤，即系佢唔落。唔落料落 就冇味啦， 就已经掂啦，啲人已经接受就咁饮得啦，系嘛？即系咁，而家譬如随便噏啦，你啲速食面味就系咯，速食面味系嗰包嘢啫嘛， 嗰包就系味精啦嘛， 全部包晒入面 嘅，就系咯。同埋速食面本身佢可能已经攞味精噶啦， 系 好多都系啦。你食嗰啲咩鱿鱼啊，你食嗰啲本来冇味嘅，佢夹硬就落嗰啲吓。你仲有一样系要讲埋个鸡尾酒效应。你话呢样嘢就咁验系毒唔毒啊？ 系啊， 但系味精加埋其他嘢咧，一齐食咧就可能好 例如咧， 可以好大件事啊！ 有我哋食好多嘅添加剂啊，冲埋啦，仲有一样例如就系咩咧？嗱，你都去过烧烤啦，烧烤你食嗰啲猪扒啊、鸡翼嗰啲系咪 腌 晒啦？嗱，大镬，因为味精就咁食咧。一般炒餸呢就係200度啦，燒烤你過300-400度呢就係咪變晒㗎啦。肯定致癌啊。即係你燒過嘅味精。 哇你冇咁講啦，啱啱先燒烤完㗎。 一次燒烤長哥喺度講咗幾 百支煙㗎嘛，長哥係啦。 食一晚燒烤等於吸咗200支煙嘅致癌物質。200支煙啊。而家我你譬如我你話你個仔而家我懟兩支煙俾佢呢，你鬧死我啦。係咪先。 但你話燒烤唔再 燒烤呢，食下先。 200支煙嘅致癌物質。 死啦我啦，我嚟緊31號有燒烤改唔改其他嘢好咧？你咁樣講到 但系咪讲翻味精咯？味精就系咁咯，就系你而家喺高温之下，你又再炸下佢、爆下佢咁样啦，就成日 即系其实高温会令到件事更加恶化咗， 恶化咗 系啦。 嗱，咁就咁啦。我哋而家准备听广告，因翻嚟我真系好想，即系你知好切身啊嘛，同埋我真系摆明好似即系味精腋大咁样， 讲下点样避咯。 系啦，同埋真系吸收咗，我可以点做咧？咁即系我摄取咗噶啦嘛，有冇得解毒啊？定系点样咧？因翻嚟再同阿周少祥学习下先。 原来生活好快乐。林柏希、周少祥、黄奕彤。 哇，即系讲味精咧，讲到就算今朝早得12度，相对湿度而家74%咧，我都兴合合，因为觉得好紧张，我就系好似喺生活上面咧逃不掉味精咁样。嗱，出街食饭啦，头先你讲好多即食面啦，我又食啦，烧烤又关我事啦。好啦，长哥，如果我同身边好多香港人都系，即系基本上我尽量避免食，但系都逃不掉味精，已经食咗好多毒落去啦。咁有咩办法解毒定係一世都解唔到定係点 呢？首先呢就係食少啲啦。咁点样食少啲先？盡量唔好出街食嘢啦。自己喺屋企煮啦。 但你话嗰啲咩调味料啊、豉油都有机会有㗎嘛。 好啦，嗰啲盡量就唔好用味精、鸡精、鲜露、鱼露嗰啲咁啊。蚝油啊。蚝油茄汁系好多味精噶吓， 有啲蚝油 系啊， 茄汁咪等于唔健康嘅。 咁你买零食啦，你买咩鱿鱼啊、紫菜啊、嗰啲薯片啊、花生啊嗰啲咧，就系尽量啊睇清睇楚啦，罐头啦、冻肉啦、香肠啦、火腿啦， 全部都有。 有好多都有噶啦，睇住啦。咁啊，食多啲新鲜蔬菜啦、水果啦，咁样啦。总之系凡系调味品啊、加工食品嘅标签啊嗰啲啦，要睇咯，啊睇下佢有咩附加剂啊。 但系嗰我哋要留意嗰个系乜嘢话系 E634 六 字头 E 六字头 同埋六字头嘅咧嗱咁讲就唔系全部都系咁毒嘅咁有啲咯六字头咧即系调味料嚟嘅 系 咁咯 即系个营养标签度啦 系啦好咁饮食店方面啊咁如果你拣餐厅咧咁我哋梗系希望拣一啲话明系唔加味精噶啦都有嘅吓咁样就系最好咧有啲一餐牌度写明咯 系 今日嘅例汤。就冇味精啦， 好少。 有一样就系小朋友咧，就尽量唔好俾佢食。真系你唔想佢影响佢发育啦。尤其是系你 快餐店 系啦，怀孕啦嗰啲咧吓嗰啲就尽量要避免咯。 系 好啦，咁就政府其实政府可以做好多嘢嘅。咁而家都未做，好似系以前咧，佢哋味精嘅宣传咧，又话天然啊、安全啊、健康啊、好多营养啊咁样样。 而家都少咗好多味精嘅广告啦， 少咗。好多啦，但系都未立法规定啊嘛。嗱，仲有啦，你睇下你去医院餐厅咧吓，同埋供应俾病人食嗰啲啦，有冇味精先？ 系 系啦，嗰啲啦，咁咧我啲 都唔系味精 free 嘅。西医嘅朋友自己都讲啊，同我讲，佢话：哎呀，我哋医院啊，因为佢个餐厅系判出嚟噶嘛，咪又系噶，又系好多啲肠仔啊，最唔健康嗰啲鸡翼啊，乜都有。 但系其实而家即法例咧，即系唔好话净讲宣传啦，系咪都冇？冇任何嘅立例话俾你听，用几多味精先至系，除咗个指引个六克之外，系咪冇任何即系限制噶？ 有指引噶就咩？ 同埋落多两克你都好难计。 同埋个限制根本系个指引啫嘛，个指引系冇法律效力嘅。 嗯，系咯，系咯，系咯。咁因为而家证明到佢系即系对直接有咩害处啊嘛，咁你就唔可以钉死佢啦。 即系呢个就算系即系喺科学上面一个矛盾咯，有啲人证明到，有啲又唔可以话一切一刀切， 系啦。咁你点做人咧？嗱，我就觉得我嘅就系宁可信其有啦，系咪先？即系条命系我嘅， 你自己拣咯。 尤其是对小朋友负责咯，即系佢咁细个，就系 发育， 佢保护唔到自己，咁我做佢老豆，我就要有责任去保护佢，系咁啫嘛。 咁但系有时又好难嘅，即系嗱，我都明白，尽量喺屋企煮啦，尽量唔好拣啲即系头先话鱼露啊、成啊嗰啲，即系。系啦，尽量拣，即系最好就最 natural 啦吓。 系咯， 因为头先阿长哥讲过嘅，其实咧嗰个叫做谷氨酸钠咧，基本上天然物质好多，即系天然食品都有啲物质。 好嘢嚟 嘅，系啦。但系其实咧，只不过系过度提炼、太精炼成为味精咧，先有问题。咁但系我出街食饭，你总冇可能餐餐自己带个饭盒，人哋个个就叫嘢食，我食我自己个健康饭盒，又好难嘅。咁有冇话啲嗱 pause 嘅咧？即系 pre 咧，我哋要防止啦。有冇啲 pause action？食咗啦， 咁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做？即係譬如係咪即係飲灌水啊、灌腸啊，定點樣可以排到啲毒咧？ 急救係有辦法嘅。如果你你話即係有即刻即係未知咩咧，就食啲好多蔗糖嘅嘢。 哇、 啊！有一種叫做我諗呢度講得啦嚇，茅根竹蔗精嗰類啦嚇，即係嗰類咁嘅、甚至有啲人咧就係話咧飲啊一濃啊狂落多糖嘅奶茶咧， 多糖奶茶，啊、但唔係砂糖。 砂糖， 砂糖都得 ，OK。 砂糖系就系蔗糖啊嘛，系临时系解到嘅， 系 啊。不过你嗰啲啊，就以毒攻毒啦。 以毒攻毒， 但系你如果你系想解味精咧，呢个系有时候辛苦得好犀利嗰啲啦，就即刻啊食头先我讲嗰啲咩竹蔗清啊嗰啲咧吓，即掂嘅。我自己都我自己试过， 但系沟翻水照饮， 照饮， 但系饮几杯可能 系咯，饮多少少。 点解会咁得意？系个 chem 系个化学嘅， 佢有啲化学嘅 反应 喺度，蔗糖自己解翻咁，但系咧就。长线嚟讲咧，都系要就尽量食少啲啦。 长哥其实好闷噶，咁样食咧，我哋自己煮嘢食嘅时候咧，都系好枯燥乏味噶。你唔落啲味精，喂，好淡又茂噶嘛，淡又茂。咁点算咧？长哥你自己，如果你以前煮嘢食啦，就算以前食素嘅时候，而家食生嘅时候咧，咁有啲咩替代品可以替代味精？但系我哋食落去嘅时候，又个味又唔会好寡、 其实天然嘅嘢本来就有鲜味噶嘛。其中有啲啦吓，草菇咯。草菇啊，佢出嗰啲味嘅，天然嗰啲味啦，啊呢个海带啦，紫菜啦， 即系佢本身佢 concept 系咁样嚟噶嘛， 你用嗰啲咯，冬菇、草菇 加啲海带， 你即系初步嘅时候，你仲系眷恋嗰种味咧， 眷恋 啊，戒唔甩咧，咁本来呢个就系都系一种变态嘅 嘛，我问个问题啊，因为咧其实味精咧，我觉得就比较多即系传入嚟，日本传入嚟啦，咁当然咧就花咗好多唔同嘅策略啊、宣传啊咁样啦，咁但系。日本人又好长寿㗎喎，即係佢哋本身係味精之国啦，我见拉麵啊乜鬼都味精，點解佢哋又好似咁长寿咁健康 呢？日本人已经开始不长寿啦、自从1950几年之后嘅日本人，可能大家听过我喺呢个节目以前提过㗎啦，而家冚唪唥都开始冇人法长寿，而家所谓长寿， 而家我哋香港长过去， 我佢係冚唪唥假象嚟㗎，上哥以前讲过，咁而家我哋讲香港人有80几岁㗎嘛，係80几年前出世，今天再在香港生活的人是80几岁，不是我同你啊，如果今年你得40岁呢，就是两件事来的。 他 那个统计是这样计的，现在日本人都预咗自己得平均得40岁的，如果是后生那辈啊， 是 统计数字冚唪唥都是这样计的。所以即使是日本人，他后来即改变了他的生活环境方式、心态，现在他们个个都这么紧张，现在他们个个都是 食西方的东西， 压力很大，有鬼80几岁。 哦、但其实 30岁已经周身病痛吓， 阿长哥你一去就去到好尽嘅，你唔系咁，但系佢哋个味精，佢哋乜都话味精啊、七味粉啊嗰啲咁样咧，系咪事实上真系有研究都讲，其实日本人自己本身都受祸咧呢方面度？ 咁又唔系，佢哋已经食翻好多好正嘅嘢，补翻个，其中一就系 miso 啊，即系 面子汤、 面子酱嗰啲啦，嗰啲又补翻个，同埋其实日本人食嘢咧传统。来讲咧，甚至而家都系咧，都系超简单个，食来食去都系萝卜，食来食去都系嗰几样菜。 其实真系，我个日本人屋企即系作客咧， 简单到不得了。 佢哋冇咩鱼生啊，冇呢啲嘢噶，真系即系 萝卜紫菜咯， 超清淡啊， 系咯，超清淡噶佢哋。 就算你啲味精汤啊，味增汤嚟到香港嘅时候，全部又系加啲味精落去，你先觉得咁好饮啫嘛。 嗱，咁啊，今日咧就都系晒长哥讲咗一个关于味精嘅问题俾我知道，搞到我都惊地啊嘛。唔系，我又问到阿长哥嘛，即系话啊，即系饮水沟翻淡得唔得？佢话唔系啊，饮水都系另一个技巧嚟噶。咁啊，搵日不如嚟到咧，就讲下饮水嘅问题系嘛。好，咁啊，今日咧，我哋同阿长哥时间都差唔多，我哋一阵翻嚟咧，继续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啦嘛。